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5，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宇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哎呀，我算是收获了今天好心情的最高点。哎，这个就是在降雨之后，大家呢都纷纷在朋友圈当中晒彩虹啊，而且呢很多朋友看到的都是双彩虹，当然我也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所以呢，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在其中发彩虹，还有一些朋友呢也继续跟大家来科普彩虹出现的原因，双彩虹出现的原因。其实呢，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都能够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需要跟大家多说的。其实更加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能够留这样的一点小心，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现一些美好，给自己的生活充充电，这的确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来走入本期节目的主题，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研进展。第一件事情啊，特别的重要，我国的科学家发现天山雪岭云杉的固态能率持续在提升。什么是天山雪岭云杉？它的固态能力提升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先和各位听一下这则新闻。 我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天山雪岭云杉固态能力在过去百余年间持续提升。科学家对天山雪岭云杉固态能力的研究，可谓人们评估全球变暖背景下，新疆乃至全球干旱区，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和碳循环提供基础和依据。雪岭云杉是天山分布最广的森林植被。从2018年开始，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境内的天山南部山区，利用生长锥钻取雪岭云杉的树木样心，通过分析雪岭云杉树木年轮生长特征，计算出雪岭云杉1850年至2017年间的逐年固碳能力，并且探讨了影响雪岭云杉固碳能力的关键气候因素。研究发现，天山雪岭云杉固碳能力自1881年呈提升趋势，到1950年后固碳能力大幅抬升，而导致天山雪岭云杉固碳能力提升的关键气候因素是气温，尤其是最低气温的持续升高。 刚才我们说到了天山雪岭云杉，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啊，天山雪岭云杉到底有什么特点，以及我们刚才说到呢，发现它的固碳能力提升到底有什么意义。首先要说啊，天山雪岭云杉这个树种是天山林海呢独有的树种，可以说呢，在天山的林区啊，90%的土地上都长着天山雪岭云杉。它所生长的高度呢是海拔1400米到2700米的背阴坡，也就是说这个树呢其实不太喜欢光，或者不太喜欢日光的直晒，而是长在山阴的这侧。关于呢天山雪岭云杉，除了说它的数量多之外，除了它是天山地区的特有的树种之外呢，雪岭云杉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特别的不挑食儿。那这所谓的植物不挑食儿呢，就是两点。第一呢，它是不挑自己所生长的地方，就是各种各样的土它都能够长得进去。第二呢，它其实对于水呢要求不是特别高，哪怕说水少一点它也能够长。当然了，它对水的要求不高，但实际上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棵云杉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蓄水池。科学家们经过了相关的测算啊，一棵天山雪岭云杉呢，能够存水的量平均可以存到2.5吨啊，40米高的树能够存2.5吨的水，这可见呢，它的存水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大。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天山雪岭云杉的固碳能力。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随着全球的温度不断的提升，这种植物的固碳能力也在同步的提升。这个呢，对于我们现在搞清楚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底咱们的固碳的树种有多少， 不同的树种、不同的植物的固碳能力有多高、有多低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掌握了这些最基础的数据，我们才能够算出咱们的碳收支的平衡。具体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呢？我们已经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呢把目光啊从咱们国家放到欧洲，我们来说一说有关欧洲的降水。今年的夏天呢，欧洲的降水格外的多，而且呢给欧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带来了灾难。比如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德国有一些城市降水，也造成了城市当中很多居民的生活的困难，甚至呢也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关于呢欧洲降水概率的提升在未来应该是一个更大概率的事件。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先来听一听这则新闻，一会儿我们再来讲一讲有关欧洲的天气状况。 一份近日发表的国际研究报告说，由于气候变化，欧洲西部遭遇强降水的概率可上升20%至800%，这与联合国近期一份报告的观点吻合。欧洲多地七月中旬遭遇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其中德国和比利时灾情尤为严重，至少220人死亡。美国和6个欧洲国家的近40名研究人员组成国际团队，分析欧洲西部自19世纪晚期至今的气象数据，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研究气候对这一地区降水及洪涝灾害的影响。研究显示，全球平均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大气中水含量就增加7%，导致强降水发生概率及其严重程度有所提升。与19世纪晚期相比，全球年均气温现阶段已上升1.2摄氏度。欧洲西部夏季单日最大降水量增加3%至19%，发生类似上月德国强降雨及洪水的概率则增加20%至800%。研究人员指出，这些发现支持联合国近期关于气候变化或致全球极端天气更频繁的预测。 所以呢，对于欧洲来说，未来呢每年的夏天，甚至可能不只是夏天啊，这个地方呢遭遇强降水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来说一说欧洲的气候特点啊，欧洲整个的，我们就算啊，就是大的概念当中的欧洲，它是从地中海啊一直呢到北冰洋，其实跨越的纬度呢也是非常的大。欧洲的气候啊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温带海洋性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还有地中海气候。这三种气候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每一种气候呢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呢像温带海洋性气候啊，挪威啊、丹麦这两个国家呢就处在温带海洋性气候。这种气候呢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全年啊不太冷，即便呢是到了冬天，比如说咱们这边零下十几度的时候呢，他们的最低的温度也能够在0上的1度到2度，所以呢天不会特别冷，而且一年的降水啊也是相对比较平均的。可以说呢在这样的气候当中生活，其实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呢有点像咱们中国的气候。咱们中国呢其实是叫季风气候嘛，在一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下雨量最多的就是夏天。比如说7月份、8月份，这是一年当中下雨最多的两个月。那么在欧洲呢相对而言呢代表性比较强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呢就是德国啊或者法国。这种气候条件之下呢，就是到了每年的夏天的时候降雨是比较多，冬天呢降雨是比较少的。第三种呢就是地中海气候，比如说意大利，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那就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地中海气候呢是反过来啊，刚才我们讲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呢是夏天降雨多，冬天降雨少，那么地中海气候呢刚好是冬天降雨多，夏天降雨少，这都是反过来的。但是呢总体而言，其实欧洲呢全年的降水量的数量的差距不是很大，尤其呢是跟咱们中国比起来，中国基本上啊每年80%的降雨量都是集中在了夏天的这个季节。那么在欧洲呢相对是比较平均，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全球天气的变化越来越严峻，未来欧洲的降水是不是还会像过去那么平均？我看这个情况可能并不是很乐观。所以呢对于在那里生活的人也是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能够来更好的应对恶劣天气，应对呢降雨所带来的这些挑战。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美国在国际空间站当中的宇航员呢要取消太空行走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先和大家了解一下。 国际空间站美国宇航员马克·范德海原定近日执行太空行走任务，但因颈部神经疼痛不得不取消。据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范德海有轻微身体状况为由，取消了这次太空行走任务，距离任务开始时间不到24个小时。范德海后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于自己颈部神经疼痛，原定太空行走任务不得不改期执行。他写道，今天不是合适的日子。现年54岁的范德海是一名退役军官，计划在国际空间站驻留一年，任期已过去将近三分之一。他原定与日本宇航员星出张燕出舱活动6.5小时，继续国际空间站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工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说，范德海的颈部神经疼痛不是紧急医疗状况，已取消的太空行走任务时效性不强。范德海下次执行太空行走任务的时间未定，但应该在俄罗斯宇航员9月3日和9月9日执行太空行走任务之后。 太空行走任务其实呢，每一次对于宇航员的身体状况挑战还是蛮大的。刚才我们说啊，太空行走这一次呢，原计划是出舱6.5小时，那可就是一出去啊，就相当于在地面这是一整天，你就一直要闷在这个舱外航天服当中，对于宇航员的挑战其实还是挺大的。而且呢，出舱这件事儿呢，在国际空间站所装备的这个舱外航天服来讲啊，其实他们要进行一次出舱，基本上是要准备1个星期的时间，提前就要准备。而且呢，准备的过程呢，主要就是组装衣服。因为当年的设计啊，国际空间站的舱外的宇航服呢，是要进行提前的组装，依据呢要出舱的宇航员的身材呢，来对他进行啊，比如说手部啊，或者这个膝部啊、腿部的一些关节的组装。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穿戴的时间。总而言之，要进行一次出舱，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呢，但凡宇航员身体有点不合适，那么出舱取消了，要进行下一次的出舱，又得从头再来，再准备一回。不过还好呢，这次要进行出舱的任务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等一等就等一等吧。毕竟啊，在距离地球400多公里的地方，出门转转，这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要带您一起走入的是中国即将建设的一个新的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呢，在青海省冷湖地区。为什么选在这儿？冷湖地区即将建设的天文台又有什么样的类型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您接着聊。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天文台的选址对于观测结果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国际一流的天文台对于地理位置的要求非常苛刻，即便在全球范围内选，那也是凤毛麟角。近日，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重大科研进展，中国科研团队在青海省冷湖地区发现了国际一流光学天文观测新台址。据了解，这个发现打破了长期制约我国光学天文观测发展的瓶颈。正所谓背靠冷湖望星空，打开观测新征程。一流的天文台对于台址有着怎样的要求？冷湖地区又有怎样的优势？未来这里又将建成怎样的天文台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坐镇冷湖，仰望星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天文观测有关系。首先我们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新闻是，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杂志最近发布了一项重大的科学进展，中国的科研人员在青海省冷湖地区发现了国际一流光学天文观测新台址。据了解呢，这个发现也是打破了长期制约我国光学天文观测发展的瓶颈。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究竟冷湖在哪里，什么是一流的光学天文观测的台址，又有哪些要求呢？接下来呢，我们所请出的嘉宾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助理研究员杨帆。杨老师您好。 你好。 我们刚才在以上时间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青海省冷湖地区，以及呢科学家们说这里呢是具备一流光学天文观测的条件的。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一流光学天文观测的台址都有什么样的条件，要在这儿建设一个天文台又会建成一个什么样标准的天文台呢？ 我们说这一流的光学天文台的话呢，它其实要具备几个条件。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晴夜数要足够的多，也就是说它我们观测的时候不能每天都有云啊或者是下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天光背景要足够暗，因为在这个天文台上它要放这个大的望远镜，那么它要观测这些暗弱的天体，如果你天光背景很亮的话，那么我们就看不到了，或者是看的效果很差。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说的视宁度，也就是这个星象的集中程度。我们知道就是人肉眼看这个就是看天上的恒星啊，它会有这种抖动，实际上呢这是因为这个大气的湍流导致的这个星象的抖动。那么对于这个优良的台址来说呢，它的这个抖动是越小越好，最好是用肉眼看基本上就看不到这种就抖动，这样的话呢它的星象集中，对于我们观测来说它的信噪比就高。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条件，比如说因为这个光学望远镜很多时候实际上它在近红外波段也是要进行观测的。近红外波段的时候呢，那么水汽对这个近红外波段的这个吸收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对这个优良台址来说呢，它的这个可沉降水的含量要尽量的低，这样的话呢它的对就近红外这个吸收会比较少。 您刚才提到几个专业的名词啊，比如说晴夜数，晴夜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晴夜数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测光观测的时候，这种时候呢它希望这个全天是没有云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是有云的话，我对这颗星的这个流量观测它就不准了，因为它有云它有吸收。那么晴夜呢就是说全天没有云的情况下，这种呢我们叫测光夜。如果要是有这种薄云呢，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点儿，但是绝大多数没有云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做观测的。这个呢我们比如说可以拿它来做这个光谱观测。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说天上的这个云，或者是它的就是比如说甚至是下雨啊这样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光学观测来说它就没有办法观测。当然了这个情况如果对这个射电望远镜来说它是不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个像射电望远镜他们其实不太考虑这个晴夜数，那但是对于我们光学来说晴夜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参数。比如说像天光背景，这又是另外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咱们国内几个比较成熟的台址，比如说兴隆，这样的这个台址呢，它是在这个60年代就已经就当时在寻址，然后就找到了这种兴隆，在当时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台址。但是呢因为有周边的这个城市发展啊，包括这个就是灯光照明的影响，所以呢它逐渐的天光背景就变亮了。这样呢对于这个望远镜来说，那么我们口径越大它的极光能力越强，它对这个暗弱天体它探测不到，但是等于是把这个周边的这个背景啊发散光就全进来了，所以呢对于这个观测是很不利的。视宁度呢是这样的，视宁度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一个望远镜在它的那个星象的集中程度，因为如果大气的抖动很厉害，那么它的星象就会很散，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就是观测到的拍的这个星象它的信噪比就会低。这样对于这个暗弱天体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区分它是天体啊，是我们观测的源，还是这个背景的噪声。所以对于一个大望远镜来说，口径越大，那它要求的这个视宁度就要越好，星象越集中，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探测到更暗的天体。 明白了。您刚才还说到了一点啊，是有关未来呢这里建设好的天文观测台呢还要进行近红外的观测。那近红外波段的观测主要是要观测什么呢？ 近红外波段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可见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从红光到这个蓝紫光，这样的就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但是呢像有一些比如说就是 GHK 三个 band, 就是它相当于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呢这几个波段呢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是蕴含了很多这个 相当于是恒星的信息在里面，包括这个尘埃的吸收啊，像这些就是可见光过不来的，吸收很厉害的，但是像这些东西在近红外波段它是透明的，那么我们观测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近红外波段就可以观测到这个深埋在就是星云里边的天体，比如说像这种原恒星啊，像这种信息的话，在纯的可见光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在近红外波段我们是可以看到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光学望远镜，它在近红外波段实际上也是可以进行观测的，所以它就希望说在近红外波段呢，它的水汽越少，那它吸收的就少，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更深的东西。 刚才您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个地方呢未来建设的光学观测的天文台为什么选在这儿，实际上呢是从硬件条件上来讲呢，这里的环境是满足很多的要求的。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冷湖地区啊。其实说到冷湖呢，我之前了解到在世界的范围而言，其实呢在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呢，大家呢很喜欢把天文观测站建在那儿，那就是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所以呢就智利地区的阿塔卡马沙漠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冷湖地区比起来，在您看来两者之间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异同之处，或者说谁会更好一点，谁可能相对而言条件不是那么完美？ 阿塔卡马沙漠它是一个就非常干燥的地方，而且它的海拔很高，它在4000米到5000米的样子。那么智利的像著名的Pirineo La Silla这两个望远镜台址都在阿塔卡马沙漠的周边，然后包括最著名的就是 ALMA， 它是一个亚毫米波的望远镜阵，它也是在这个坐落在这个阿塔卡马沙漠。它阿塔卡马沙漠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干，没有降水。那么冷湖呢，它的特点也是干，因为冷湖的这个就是全年的日照是非常充沛的，它的年的蒸发量相当于是如果我没记错的应该是3000多毫米，然后但是它的年平均降水量才10几毫米，所以呢它是一个就是整个冷湖地区是一个非常干的，也就是我们国内最干的地方。这样它干的好处呢就是没有水汽它就没有云，所以呢它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近红外的吸收就会少，那么对于这个近红外观测就很有利。另外一个呢，它的那个干的话它没有云的话呢，这个我们晴叶树相对来说也更容易保障。冷湖我们之前是做了一个相当于是可沉降水的一个观测，那么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在差不多有50%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可沉降水呢和阿塔卡马沙漠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比他们要稍微差一些，就我们的夏天啊，会比他们差一些，但是总体上讲在差不多50%-60%的时间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对这个近红外观测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从天文观测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选址地点。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当时是怎么发现这儿的，包括在各种各样条件的确定的过程中，其他的一些条件排除的过程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因为我知道杨老师呢也是参与到咱们今天新闻当中所说到的这个选址的团队当中去的，您给我们也分享一些您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但应该是2017年，这个时候实际上我还没加入这个团组，所以我这是听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冷湖它在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在寻求一个转型，因为我们知道冷湖原来是一个就是石油重镇，后来这个石油等于是被相当于是采光了以后呢，慢慢的就转到盲癌群了。那这个现在冷湖就他要寻求转型，他应该怎么办呢？他认为他这边有一个是有就是非常美的这个夜天光，他非常美的这个就是星空资源，因为这边他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银河，还有呢就是他那边有就是非常美的很壮观的雅丹，所以当时的冷湖行委的副主任田才让就找到邓老师。找到那个我的导师就是邓老师，然后说看看能不能谋求共同发展，能不能在这边就像受到这个 FAST 那个启发，看看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就是台址，这样的话呢可以发展文旅。然后他当时是这种想法，然后最早的时候呢可能邓老师并不是很有信心，因为觉得可能就是 相当于是可能是蹭热度吧，对吧？就是说可以来一块来找这个台址，但是实际上并不见得有很强的执行力。 嗯， 然后呢，后来田主任回去以后呢，过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又来了，把这个就是在冷湖创立这个就是暗夜星空保护的条例呀，包括这个红头文件啊，就全拿过来了。 嗯， 然后这样邓老师就很兴奋，就发现哎，这个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执行力的这么一个人。 嗯， 那么这个事情是可以一做的。 嗯， 于是邓老师就决定去冷湖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合适的资源，一个星空资源真的可以我们把找到一个合适的台址。然后邓老师就到这个冷湖去了。到冷湖去以后，等于是田主任带着邓老师转了很多圈，然后把周边的雅丹啊，是就是基本上都看了一个遍。但是我们知道雅丹呢，它本身是一个风蚀地貌，在那个地方的话风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不适合这个天文观测的这个台址的，因为我们希望是风小嘛，风大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观测了。后来就发现，在冷湖镇正东的这个赛石城山，它呢相当于是在整个这个柴达木盆地边缘拔起的一座比整个这个柴达木盆地要高出1000到1500米的一个山头，一个纯石头山。这个非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赛石城本身在蒙语里的意思就是突兀的，就它就是说等于是猛然之间立起的这么一个山。这个山的意思就是这个山的这个位置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当时就决定说在这个地方看看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山上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台址。因为之前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也是做了，就是通过这个多年的就是几十年的这个卫星数据啊，包括这个气象数据啊，来判断发现这个赛石城山这个地方它确实是有那么一块这个云量是非常小的。 嗯， 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卫星数据呢，它的这个分辨率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它可能只能它的那一小块可能在我们就是真实地图上可能是很大的一片，所以真正把这个位置放在哪儿，这是需要人实地到那儿去踏勘，人到上面去看才知道适不适合找，就适不适合来选址，到底在哪个地方选址。但是问题就是赛石城山上之前没有路，而且它的这个山呢实际上是因为它的山体实际上是风化是比较严重的，都是那种碎石。基本上就是走起来会很困难。正好机缘巧合，就是海西州呢有一架直升机当时在那儿，后来整个这个海西州政府呢就田主任包括邓老师就是找到这海西州州政府，然后政府决定说哎，可以派这个直升机带着这个专家到山上去看一下。 嗯， 所以就把邓老师啊还有田主任还有一行这个选址的呢等于是空投到了这个山上去的。 哇， 然后他就是因为没有路嘛，所以就直升机把他找到了一个就是能基本上能落下去的地方。 嗯， 然后把人投在那儿。 嗯， 他们就背着包把这个就是看着就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几个山头背着包走了一个遍。 嗯， 然后就选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选址的这个赛石城山这个 C 点。 嗯， 是这样选的。后期的选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就是基建啊，包括把设备运上来，然后开始持续观测。整个故事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您跟我们讲一讲，真的没想到。其实呢天文台选址从科学观测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要选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离现代文明越远越好，这样才能够看到世界的本源。但是呢要是从整个人操作的过程来讲，如果呢道路都不变，或者说连路都没有，那实际上这个工作也很困难。所以您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细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讲关于冷湖目前啊这个天文观测台址进展到什么阶段了。刚才您跟我们讲已经运上去一些设备进行观测，这个观测是一种实验性的观测，是来验证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建天文台，我的理解对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最早选定的台址以后，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观测设备放上去，然后进行这个长期的持续的监测。这样的话呢比如说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通过对这个数据的分析，从统计上来讲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是不是一个优良的台址的台址地，适不适合来建大的望远镜。那么从这个实际上呢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设备运上去呢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就是 实际上我们还是原来没有路嘛，所以山上的这个基建的设备，包括我们比较重的像这个望远镜啊、望远镜的转台啊，这些设备实际上都是直升机一趟一趟吊上去的。但是呢，人就不行了，因为后期直升机就等于基建完了，然后直升机也走了，那么这个人就得爬上去，他人爬上去以后去干这些活。然后我们在山上呢，总共放置的设备呢有这么几种，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全天相机，这样的话呢可以来看云量，比如说就是来监测这个当时的天气情况。然后呢我们也放了一些比如说自动的气象站，包括测它这个气温，然后湿度，包括它的气压呀，这个风速风向，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到这个地方天光背景怎么样。然后呢我们放了这个就是相当于叫名字叫天空质量仪 SQM 这个东西，它可以测到这个天顶差不多10度张角的这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平均的天光背景强度。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呢是就是这个地望远镜，就是叫相差分运动监测仪。这个东西呢是来测我们的视宁度的，就是说这个地方视宁度好不好，它适不适合来做这个大的望远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小的望远镜的话对视宁度可能要求并不是那么高，但是越大的口径的望远镜它的希望这个视宁度是越好的。 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就是这个 DIM 这个望远镜放在上面，然后呢就对这个亮星进行监测，天顶附近的这个亮星进行监测，然后测到这个视宁度的结果。总共3年下来，然后我们得到的一个初步的结果就是说它这边的就是可观测晴夜的比例差不多是70%。然后它的视宁度呢的中值在0.75焦秒，这个呢和这个世界其他的著名的这个光学天文台址呢基本上是持平的。我们这边的天光背景呢也很好，在暗夜完全没有无月夜的时候，我们可以测到它的那个天光背景呢基本上是在22.3等每平方角秒，基本上就等于是相当于是理论极限了。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会比它再低的，说明它周边没有任何这个光污染，没有人造的这个光污染。还有就是我们测到的这个我刚才提过的就是可沉降水，这个差不多有50%的时间都在这个2毫米以下。然后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对这个光学观测也是就是对近红外观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参数。 那我们来谈一谈未来在冷湖地区我们将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观测站呢？ 未来呢就是肯定是希望从大望远镜过来，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这个冷湖台址的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因为我们的台址这个视宁度非常好。这样的话现在已经落地的呢有这个清华的6米5的光谱巡天望远镜，它的口径是6米5。然后呢还有像这个中国科大和紫台联合的 WFST, 这是一个2米5的巡天的望远镜，光学的巡天的望远镜。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这个还有一个太阳望远镜，太阳望远镜是从这个中红外来做太阳磁场的，太阳望远镜这个口径是在1米。还有比如说像地质与地球物理所，他们对行星比如对木星进行观测的1.8米的这个天体望远镜，还有是0.8米的PAST 望远镜。那个天体的话呢是去拍这个木星的星象，然后包括这个 PAST 呢是做光谱观测的，来观测这个就是比如说木星的磁场，木星的卫星和木星这个磁场环境。所以将来这个大型的望远镜会有很多，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周边的望远镜，比如说我们最早现在在山上进行出光的就是从德令哈运过来的，就是迁过来的这个50公分的双筒望远镜，这个呢是西华师大的望远镜。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望远镜呢测到了，就是我们直接来拍星象，然后对比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之前测这个视宁度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这个 DIM 望远镜，它不是直接测量的，而是一种就是间接的测量的方法。 那么我们又拿这个 DIM 望远镜呢和这50公分的双筒望远镜测量的星象进行对比，发现这个两个的视宁度测量的值是很一致的，这样呢也说明就是我们这个冷湖山上的这个视宁度确实是很好。 所以您刚才跟我们说到这么多的项目，这么多的望远镜，未来会在山上会建立很多望远镜，很多的观测站，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对于中国的天文观测而言，那肯定会起到非常大的助力的作用。我也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未来可能也许在这儿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文旅这样的设计，这个消息您能跟大家分享多少呢？ 我自己个人理解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在这建这个光学天文望远镜的这个台址，实际上地方政府是给了非常大的支持的，他们就是不遗余力的来支持我们，包括修路啊，包括就是各种后勤的配套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进行科研的同时，我们应该是对这个地方政府，对地方的这个经济是应该有所回馈的。而且呢，我们作为这个就是科研来说呢，实际上对科普我们也是有义务的。所以呢，将来等着这个就这些望远镜都把它建好，然后进行观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台址也是会就是开门迎宾客，相当于是比如说爱好者呀，或者是会有开放日啊，会有这个爱好者，我们可以专程的可以有这个带着讲解到山上来参观。当然了，这个因为毕竟这个山上它海拔比较高嘛，而且实际上这个山，如果你到那看的话，这个你会发现实际上山势还是很险峻的。所以呢，可能那个接待量不会很大，但是呢，一定会有就是对公众会有开放，然后呢，可以让公众到山上来观测，然后就来参观，然后知道这个科学家们是怎么用望远镜来研究这个星空的。 对， 同时呢，实际上赛诗城它实际上相当一个地标，因为我们知道冷湖本身它著名的就是它著名的就是雅丹。它有很多人去到这个比如说去俄伯梁，然后去雅丹。那么现在呢，我们将来等着这个望远镜，就这些望远镜相当于望远镜群建好以后，实际上它在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在镇上，我都可以看到将来这个山上的那个望远镜，我是可以直接可以看到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象，就是你想想你在50-60公里外，你茫茫戈壁滩上，你再看那儿有一个山上的望远镜，因为我们望远镜都是白色的，这个是就科学上的要求，它的外观整个它的那个圆顶啊什么基本上都是白色的，所以它会非常显眼。你可能在50公里甚至80公里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山上有那白色的巨型的建筑物。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激动的。那么对于如果要是就是旅游经过这儿的人的话，那他们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然后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然后所以他会拉动整个这个周边，拉动这个冷湖本身的旅游啊，包括它的文化传播呀，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这个过程想一想也非常富有吸引力啊！我们上一次山，除了能够看到当地的美景之外，还能够看到星空，更加能够看到呢科学家们是如何工作的。这个过程呢，大家有很好的旅游体验啊，另外呢还能学到很多的科学知识。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当然，前提条件 是 我们相关的这些科研工作呢都要顺利的完成，包括在当地呢所建设的观测的台站呢都要顺利的交付，后续的这些事情啊我们才有可能跟上。我也很期待未来有一天呢可以去咱们已经建成好的冷湖观测站来去看一看啊，到时候也希望杨老师能够在实地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您看可以吗？ 那肯定没有问题。 好啊，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助理研究员杨帆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三甄好骗。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我就是甄家的邻居阿福。听说甄家老大甄之道博学多才，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今天特地上他们家来请教一个问题。 哎呀福伯，真不巧，我大哥要过一会儿才能回来呢。 福伯没事，大哥现在不在，但我甄好骗在这儿啊，我也是博学多才，什么都知道。毕竟啊，我甄好骗是一个博览微信朋友圈，读了很多科普文章的人呢。 什么科普文章啊？你读的那个都是朋友圈的谣言。 二姐，你这才是造谣呢。咱们还是先听听福伯想问什么吧。 哎，我就是昨天看电视，电视上说我们老年人很容易得高血压，平时饮食起居什么的都要注意，又自己拿血压计量了量，哎，确实有点高血压，所以我想来问问，像我这种情况，平时要注意些什么呀？ 哈哈，福伯，这您可不用问大哥呀，我知道啊，您平常什么都不用干啊，多吃点芹菜就行。 芹菜？ 芹菜？ 没错，有实验证明，芹菜里的芹菜素可以舒张血管，对降低血压是有好处的。 真的吗？哎，那咱家正好有芹菜，哎，福伯，要不然您就留下来吃晚饭吧，我这就去把芹菜给炒了。 哎，真不用，真不用。 哎，福伯，您就别客气了嘛，正好啊，吃饭的时候我再跟您说说高血压的事儿。二姐，我来帮你啊。 好骗，好信，我回来了。哎呦，福伯也在呢。 哈哈，是啊，真知道，我本来是来找你的，哎，结果就被留下来吃芹菜了。 被留下来吃芹菜，这是什么意思呀？哎，我们家过去没这种待客之道呀。 大哥啊，我们是一片好心呀。福伯呢，怀疑自己有高血压，吃芹菜呀，不是可以治疗高血压吗？咱家正好有芹菜呀，我们就打算给福伯来个香干牛肉粉丝炒芹菜。 等等，什么玩意儿啊？这应该是好几道菜的材料吧？ 这不是希望福伯在一道菜里多尝几种口味吗？ 我刚刚把芹菜的叶子给摘掉，准备炒菜了。 哎，你们听我说啊，芹菜里的芹菜素确实可以舒张血管，但这并不代表你吃一盘子炒芹菜它就能降血压啊。 那吃两盘呢？ 哎呦呦，那也不够。中国疾控中心做过研究，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一次要吃1.56克芹菜素才能降血压，而1公斤芹菜里最多只有不到1克的芹菜素，也就是说你得一次吃啊将近4斤的芹菜才能降血压。 哇，4斤，喂牲口呢这是。 而且啊，这还是按最理想的情况算的，芹菜素在芹菜各个部位的含量不同，你们丢掉的芹菜叶反而是芹菜素含量最高的部分，而芹菜的杆子其实没多少芹菜素，所以根本就不要指望用一盘芹菜就来降血压。 啊，白花了那么多功夫摘菜了，真好骗！我就说嘛，你看的全都是谣言。 我这就去垃圾桶里，把芹菜叶子捡回来。 哎呦，福伯呀，您要是怀疑自己啊有高血压，一定要去看医生，遵医嘱，医生会把要注意的地方一五一十跟您说的。 哎，好的好的。还是你甄之道说话靠谱啊。啊，不过 怎么了吗？ 你看我也在这儿等半天了，也跟家里说了不回去吃饭了，要不咱还是一块儿把这芹菜吃了吧。啊， 没问题。 哎，我说好骗呐，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就别一块儿炒了。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生命，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 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